音樂可以是詩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成寨有樂。 好，第一節過咗啦，我講明先禮後兵噶嘛。 嚟料啦！ 啊，今晚嘅主題乜嘢啊？大舵手又掃過出嚟啊！啊，叫灼熱香港啦！而家熱氹氹，第一 top on the list 就係港獨問題。請問你嘅立場係咪堅決反對港獨，兼且義無反悔？ 係係。 OK， 其实呢条问题唔难喎、 啊，呢个唔难嘅。 呢条问题唔难喎、 啊。咁你整条俾佢睇下。 咁如果我将个港字变成讲下个港咧，讲下得唔得咧？ 讲下咧，喺我自己嘅价值观嚟讲咧，永远都得嘅。 系啦， 因为我从来都唔相信系应该以言入罪嘅。咁啊，讲永远都系，即系尤其是我哋做律师、大律师出身嘅人，最即系最明白呢一样嘢。其實所以點解我哋咁，譬如無論講緊法治好，講緊民主制度又好咧，永遠都係靠講嘅啫嘛。咁所以理性嘅辯論咧係成係呢兩個 discipline 兩範嘢嘅最基本嘅要素嚟。所以講係永遠都應該可以俾你講，但有規矩嘅講就重要嘅。 但問題而家就係你話喺校園上邊嗰啲都係得個講字嘅啫嘛， 所以咪唔使咁緊張。 嗯， 咁連張標語喺度啫嘛，你睇喺度啦，啊，咁啊呢度不得不解釋啦。喂，而家你講港獨嗰班主要都係年青人咧，根據各項調查， 我都識得有啲即係50歲樓上下都係咁諗嘅。 啊，咁到底咧嗱有講反港獨咧係非常之強硬嘅。OK， 而家回應係相當之強硬。咁、你喺中大校園整咗張香港要獨立啊，香港獨立啲咁嘅標語咧，其實每年咧開學佢哋咧都會咧隔整一啲標語出嚟啦。過多兩三個禮拜根本就冇人會理噶啦。咁但係咧建制派採取係非常之強硬嘅回應，而回應到咧就係我好懷疑啦。如果係港獨派嗰啲係後生嘅後生人，應該係一個佢年輕嘅時候即係進入咗青春期啦嚇，即係話係咪？原來 hit 叫我要做 hit， 我要做 OK 係咪即係一個發情期？如果發情期 發情期添啊， 係啊，係對港獨一個發情期嚟嘅啫。咁而家 哇啊，推翻啲你自己負責任啦。 即係佢就係咁。至於會唔會將來繼續係咁咧？啊，係咁係另外一件事。 嗯， 咁另外啦，建制派啊，你啲老友啊，所採取嗰個反，簡直咧係用牛刀殺雞的方式，搞到有十大校長、大校長要表態，話反港獨嘅，咁我覺得係非常之多餘嘅。咁只要你根據香港嗰個法例做嘢就得啦，係咪先？點解要講明要十大校長聯署話反港獨？後生仔一定係反叛噶啦，你越唔俾佢嗰樣嘢，哪怕係港獨或者其他 issue， 唔俾佢拍拖都係啦，馬上拍俾你睇，生埋仔俾你睇。 啊，而家仲有部分中學咧係唔俾拍拖嘅，好話聲俾你聽嚇。而家部分中學， 不過阿湛咁啦，即係始終而家雖然我哋大家比較理性啲，知道就係喺今時今日咧，如果我要搞港獨咧，係真係冇可能嘅，係咪？你要好多條件噶嘛，係咪？咁行動之前必須有思想同埋即係嗰個組織噶嘛，咁佢組織可能我哋都覺得有條線，那個都係過咗位啦。 嗯， 咁啊言論啦，言論先於組織啦，言論咁邊度畫嗰條線啊？即係有冇一條線咧？ 我諗， 因為我係想問就係下一個問題就係23條啦，唔爭再擺埋一齊啦。 係啊，我自己就當然深信係淨係講。就永遠都係應該條線容許嗰邊嘅，不過港之中咧都仍然係有啲規矩嘅，因為港咧大家都知道我同阿鄭經翰有官司啦，所以我心明白港嗰陣時有時嗰支筆或者個口咧個傷害性永遠仲比把刀勁嘅啊，咁所以我好清楚，所以港都仍然係有條線嘅，港裏邊咧譬如有啲嘢係明顯地誹謗性嘅，或者觸犯咗我哋現有嘅法律咧，包括係即係煽動啊嗰啲咁嚇。那些就當然不行，但是如果你說只這樣說一下 debate 一下理論，說一下這個好處不好處，我覺得這些是無傷大雅的東西，而且會令到人類文明進步的東 西。如果你所謂說呢，如果合意說就用我的口去說啦，如果但是連個標語嚴重 banner 說我要港獨，你覺得 有冇 呢個只係講嘢嘅用一個文字方式去講嘢啫？呢、這個都仍然係屬於講嘢 言論自由嘅範疇嚟 嘅。 因為而家其中一個擔心啦，我唔知道外邊有幾多人擔心，我自己個人擔心，擔心兩樣嘢，一就係、是、似乎23條係以而家個氣氛咧，係極有可能會俾人攞咗出嚟嘅。第二就係因為連串嘅 DQ。事件即系唔单止系嗰几单官司，包括埋参选嗰阵时嗰啲俾人 DQ 嗰啲案件，似乎咧而家我哋有少少有违普通法嘅原则，就系喺嗰个规矩摆出嚟之前做过嘅嘢咧，都分分钟会俾人追索翻转头， 系 惊住追索权，咁啊死啦！我过去一段日子口沫遮拦，讲咗咁多嘢，咁我而家系咪要惊咧？即系我。究竟做到最終，我係咪就算我知道哦？如果真係立咗23條，我唔准亂講嘢，咁我到時先唔亂講嘢咯。但係而家可能我諗法唔同咯，因為我以前亂講嘢啊嘛。咁我而家係咪要反埋？ 咁講咧，我哋唔可以將嗰個所謂釋法，大家所擔心、所見到嘅所謂後遺症或者追索性嗰個後果咧，混合埋撈亂埋講係關於立法咧。如果23條立法，一定就係立法開始先生效，立法之前嘅行為一定唔會有追索性。呢啲我相信咧，點都唔可以混淆噶啦。啊， 唔係咁啊，一次不忠，百次不用。既然你基本法104去釋咗法，而且話基本法生效嗰日，即係7月1日，公元1997年嘅時候。喂， 唔係基本法生效1992，唔係1992， 九二通過，通過97年生效， 生效啊嘛，生效回歸先生效啊嘛。喂，的確得人驚嘅喎，呢樣嘢即係 呢個都誤解咗我哋普通法裏邊嘅一個，其實不嬲有呢個盲點，不嬲有呢個弱點喺度嘅。我用翻鄭英翰同我嘅案例嚟講，165年嘅案例話到明咧，如果你同佢有牙齒印嘅話咧，就唔可以用。fair comment 一個忠誠或者評論嚟做一個答辯理由嘅，一定冇噶啦，呢個 show 我哋冇咗噶啦。咁但係法庭就話，其實160年就係錯嘅，你哋誤解咗。嗰陣時嘅意思唔係咁嘅，應該真正係所有 fair comment 咧，就唔使你有咩牙齒印啦。總之係 fair 就 fair 噶啦。總之你係冇一你真誠相信你講法咧，就以後都可以做呢個答辯理由。個 show is still there。OK， 咁你哋錯咗啲咧，你或者你用咗165年前案例打官司，無論你係贏咗第一次審咗陪審員判你贏又好，上訴贏又好，終審嗰陣時法官話唔係，我而家釋法係真正嘅意思係咁，普通法不嬲都係咁嘅，即係不嬲最大風險，大家如果讀法律嘅都清楚啦。第一個 case 最重要嘅喺講一個喺侵權下嘅 tort 裏邊咧，有個叫啊 Donahue and Stevenson 嘅 case， 以前咧工廠咧做啲嘢出嚟，如果有問題嘅話咧。佢唔係直接賣俾個客咧，佢唔使負責嘅。直到呢個 case 開始就話唔係啦，我哋嘅 duty of care， 我哋個要承擔嘅保障對方安全嘅責任咧，係唔需要一定有直接交易嘅。總之係咧，你做出嚟明知有呢個責任嘅話，你違反責任咧，你就錯。咁呢就罰賠到死嘅喎，第一單案出嚟。但係呢個真係例子，就係、是、每一單普通法制度下邊咧，每一單案例即係 landmark case 都有新例創出嚟，都係法庭創例出嚟。以一個所謂釋法嘅名義解釋法律嘅真正意思，但係其實係立緊法嘅。咁呢個就係我哋普通法律一個盲點嚟嘅，亦都你要接受埋呢一樣嘢。釋法同樣道理都係咁樣，因為佢話我法例不嬲係咁解，只不過你哋唔知啫。咁當然我都明白到唔舒服嘅地方喺邊度，就因為就係個釋法個過程同埋嗰個釋法嗰個內容咧，的而且確咧包裝得嚟咧就冇法庭判案普通法法官判案咁識得包裝，就話我即係好失途咁解釋。 同埋釋法嘅結果一定係就住行政。 是 主導政府的利益出發， 好有爭議性， 不會幫我的， 都不一定的，不一定的， 但的確是很恐怖。這個恐怖呢，我陣間我們可以繼續討論，因為牽涉於 DQ 6個議員的問題。不過現在最熱辣的就是就是你同事何君堯， 系同學仔添，我以前 BCL 同學嚟嘅。 哦 ，really？ 係 ，OK， 同一屆添啊，同一屆啊。咁啊 ，anyway， 你講翻就係你回而佢喺禮拜日嗰、那個又要鬥啊戴耀廷嘅嗰個， 搞到一米大夫都每日安寧都睇下啲新聞發生咩事。 係啦，白姐姐一定有好多怨言噶啦喺度啊。喂，你講到話對啲港獨者要殺無赦，佢哋係豬係狗。殺咗有咩所謂啊？啊，喺戰爭裏面殺敵人有咩所謂？你認為呢啲言論咧，其實第一係咪喺度煽動緊武鬥？第二， 其實講呢啲言論係會唔會觸有可能違反呢個刑事法？ 嗱，我首先咧，我相信佢未必有咁嘅意圖，主觀地啊。但你話客觀地按翻法例本身係兩個可能性，一個就係你主觀地想做煽惑人哋去用暴力嘅話咧，就已經有事噶啦。客觀另外一個咧就係你客觀地，你如果應該知道呢個可能性有呢個後果嘅話咧，都有事嘅。咁從呢個角度睇咧，第二個 limb 去睇咧，我覺得咧應該起碼有50-50機會咧係可以立案咧去查嘅，即係盡就係、是、照事論事，照法論法先講啦，撇開任何。陣營啊、交情咁講，純粹講嘅分析啦、啊。咁所以咧就任何人如果咁樣做法咧，係相對嚟講係比較不智，留翻個位好少，好少 margin of you know safety 俾自己嘅，完全冇嗰個位。 第一，我答你蘇花，我哋知道咧，依、這個當然有人去警方度投訴啦。啊，咁啊警港島區港島總區嘅依、這個公眾活動調查組咧啊。是話睇緊呢件事，係會跟進緊呢件事。第二咧，要睇翻現場情況啦。除咗當日咧，佢喺台上咁講之外咧，後來嗰個大會結束啊，呢個鬥戴耀廷大會結束之後咧，佢落台下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都有繼續咁樣講，啊就唔係只一次啦嚇，啲起碼係第二次。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即係我哋會覺得，即係香港好多人好反感。OK， 嗯 啊，第二即係蘇花咧。大家都係主張兩派主張咧，即係基唔係主張啊，講出嚟嘅嘢咧，都係以一種文鬥方式為主。 係 啊，咁你覺唔覺得係好過分啊？ 我或者我自己個價值觀咧，我完全唔同意呢個做法嘅。因為無論政治又好，法律好，由於咁有爭議性嘅一個場合，同埋經常會發生鬧交咧，好小心一定要設計啲規矩出嚟，啲 ground rule 出嚟，令到你哋喺爭議嗰陣時係照事論事，而唔會人身攻擊，更加唔會有啲咁嘅恐嚇人身安全啊咁樣。所以無論你上法庭又好，真又好假又好咧，永遠講嘢都會嚇咪 my learned friends 啊，你招呼你自己對手想殺咗咁滯嘅咧，本來嗱都要話佢 my learned friend 嘅，咁你即係話我個好識嘢嘅 friend 咁。呢種係一種即係一種文明一進步嚟嘅，係點解要設計呢啲規矩咧？就係、是、保護雙方喺電光火石之間咧都唔會過咗分。同樣道理咧，點解譬如英國？在國會咧，永遠都係唔會講你嘅名嘅，永遠都係嗰、那個 要 address 個地方 啊， 代表個選區啊，代表個選區。嗱講嘢就永遠都係同個 president 講 chairman 講，講個對手咧，永遠都唔會講話阿李兆富嗰個衰人啊，爛攤都唔會咁，永遠都唔會咁講嘅，永遠都係話 learned member of 嗰、那個 of 港島區啊，九龍東咁、永遠都係咁樣講嘅。點解咧？因為佢哋有呢種文明，呢種修養，知道。呢種情況之下咧，一定要需要有啲嘅好清楚嘅 ground rules。英國人咧呢方面咧係佢哋好叻嘅地方，就係、是、設計啲規矩。所以你見到好多無論係政治、無論法庭、無論踢波、無論係 snooker， 好多嘢都係佢哋都係呢種係 game 裏邊嘅嗰種嗰技巧藝術。咁我覺得香港喺呢方面，我哋係需要學習呢種藝術、呢種技巧，而唔係太過粗鄙。咁所以問我一定 唔係你而家唔係就係粗鄙嘅問題啊！而家你係要講到殺字啊！有好多人認為係一個煽動暴力。 阿湛，唔係啊，反而我諗一個問題就係、是，因為我經歷過往嘅日子，唔係以前有嘅喎呢啲嘢。 係啊，以前有㗎， 以前有嘅喎，而家反而冇咗。 因為你擰開個面啫嘛，個個都哇，個個以為而家可以真誠對待啦，大家可以講真話啦，又明明即係又更加多嗰啲係唔需要出名講嗰啲，更加係人性黑陰暗面出曬嚟。當你冇曬呢種文明去做一個包裝嗰陣時，個社會大家互相係唔著衫，大家互相插嗰陣時咧，就係、是、一個 jungle， 一原始森林嚟嘅啦。 因為我知阿湛你頭先想講嗰個問題，你話個殺字啊嘛，我話殺人喎、啊，老老實實，我覺得如果啊，即係只係一萬個萬一嘅啫，真係有個人走去做咗呢件事咧，啊佢就犯啦。 咁講咧，佢做呢件事，唔需要有呢個後果咧。就作為告唔告的基礎嚟嘅，因為佢只要知道佢傷一定有一個可能性會做到咁樣的後果咧，已經夠，唔需要實際上發生。咁當然你話如果真係有人被佢教唆去做啊，咁呢個當然係另一條罪啦。嗰、那個即係教唆， 那個、大好多， 大好多添啦嚇。咁所以兩條路線去行嘅。但係呢個本身已經就算冇人咁蠢，或者冇人真係聽到佢，或者真係會咁去做，但係只要係有個可能性。而他一定是作為一個合理的常人會覺得這個可能性會發生的話，理論上已經中這條例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如果一個人是了解自己那個影響力的時候呢，你是會更加小心去使用你自己的影響力。 正常人應該是 正常的，你答得好，非常之正常。佔中三子呢，他們不定提愛與和平嘛，啊，你 其實最老土是佔中三子根本都不是港獨，我都不知道你完全是完全炒埋一碟。 咁你而家你何君瑤咁樣提，而 repeatedly 係咁樣提法咧，就話你會諗到喎。仲有咧，何君瑤唔係一個孤立嘅個體，何君瑤係代表咗建制派。OK， 建制派係當權派，佢係有權嘅，有權嘅一面。啊，而啲提倡港獨嘅人士，嗱，首先我對港獨咧，我唔係話有可能，話冇可能，我就只知大部分依啲咁嘅僆仔咧，後生嘅人士咧，佢都係無權無勢嘅人士。 有一條尖鋭嘅題目，你問咗出嚟啦。 好，係啦。 何君瑤究竟係代表佢個人定係代表佢建制？ 我啱啱想， 佢係建制派嘅中堅分子，係咪咧？ 佢只係我哋即係so called建制派。你有時都有時連我都被人質疑我究竟係咪建制派㗎啦，因為有時啲嘢都唔歸隊嘅咁。咁但係總之就係話，即係如果你夾硬要好粗略咁一個條線去畫嘅話咧，總之就係呢條河咧就楚河漢界嘅話咧，咁當然佢係屬於我哋即係唔知有楚定漢啦，總之就是但一邊啦，即、就、係、是、我哋呢邊嘅啦嚇。但你話佢嗰個做法思路或者佢而家繼續咁樣行嘅路線，代唔代表建制派咧？我可以代表我自己講，一定就唔代表我條路線啦。咁亦都相信就係憑呢兩日啊葉劉淑儀議員同佢之間嘅對話啦，相信亦都唔能夠代表新民黨嘅路線。我亦都相信應該唔會代表，雖然有人去參加個集會，但係自由黨應該都唔係呢個路線嘅。咁就依、這個就唔同話咩，我哋唔係話啲某啲作者話我哋即係唔夠勇猛嘅，唔係戰狼咧。我覺得作戰咧唔係一條下要血淋淋去作戰嘅，作戰係要睇時機，係用適當嘅時候用一個最好嘅策略去處理先叫作戰。射咁去衝咁去嘅話咧，呢、這個只係佢犧牲，只係佢累街坊嘅啫。呢、這個唔係作戰，唔係戰。 咁國家唔係成日而家講話反港獨係好重要嘅 top on the priority 咩？啊，而家講到明嗱，成日都講個基本法出嚟講就話，即係香港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一部分。 我諗咁咧，大前提反港獨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相信大家都比較認同，多人認同嘅。但係點樣去處理呢種方法呢，就當然好多人唔同啦。咁有啲可能會覺得見過鬼會怕黑啲嘅，咁可能佢哋講嘢可能會比較係硬啲啦、hawkish 啦、鷹派啲啦。有啲可能我哋真係可能未冇咩見過世面咧，所以我哋覺得都仲係可以有商有量做嘢啦。正如我舉個例子如果未有沙士之前咧，香港嘅文化當年我記得我哋細個嗰時候，大家都唔用公筷嘅。用公筷，覺得你屎忽鬼添，話你真係鬼緊張啊，咩食鬼死你啦咁。但係沙士之後咧，衰過之後咧，大家都好自然，公筷好似係理所當然。九一之前，你話要俾政府咁大權去監聽你嗰啲美國人嗰啲電話啊，所有嘢，一定反到拆天為止。但係九一之後，大家乖啲接受，就係覺得呢個係理所當然。即係呢個種集體嘅價值觀改變咧，有時係。我哋未經過嗰種鬥爭啦，未經過嗰種慘痛咧，我哋未必完全可以明白到。即係國內佢哋經過文革，亦都經過六四之後咧，佢哋對於個群眾活動所，如果唔係喺萌芽階段咧，係解決佢嘅話，而俾佢發大咗之後嘅後果嘅嚴重性咧，有時都唔係淨係講權嘅問題，而係有時講社會嗰種動亂咧。我哋未經過，我哋唔知嘅。 但係社會動亂有好多個根源，有好多。因為缺乏了適當的渠道呢去解決一些紛爭， 我同意，同意。我即係好窄一點咧，就係講話點解有啲價值觀又唔同睇法咁解啫。 但係咧，你話多事長一智啊，你都話係啊經歷啦。啊，我回應翻佢。第一，何君瑤咧，你正如你所講啦，曾經係咧你同學嚟添，即係同一個年代 嘅 啊。唔係，佢唔係細路仔嚟㗎。係呢個此其一。啊，此其二咧就係話。喂，使唔使去到咁嘅階段啊？而第三樣嘢就係話，香港人對暴力咧，我哋係唔中意嘅。OK， 當然有啲人違咗規啦，喺過去一段時期有違咗規啦。我唔欣賞啊。但係點解對暴力抗爭主流係要咁反對咧？呢個一切都係同六七暴動五十年前係有關。香港嘅泛民，你唔係企喺佢嗰邊啦，但係香港泛民主流所做嘅嘢。全部都要同1967年暴動嗰種暴力 係要遠離嘅，所以佢哋基本上係用和平嘅態度去做嘅。咁你而家你何君堯做翻嘅嘢，好即係好容易聯想到喺文革嘅時候發生嘅嘢咯。江青講咩啊？文公武衛，即係鼓勵武鬥。你何君堯所講嘅嘢同鼓勵武鬥有咩分別啊？仲有。他是有權的人嚟噶，佢唔係無權的人啊！佢唔係啲僆仔乜嘢都咩，可能即係啲未畢業啊，未畢業話兩餐咧，未試過當家嗰種負擔嗰種經歷啊！呢個回應，再回應就話美國的確而家有好多偷聽，有好多即係國土安全局啊、FBI 有偷聽，但係佢亦都同時係有民間嗰、那個傳媒嗰個監察力。對於不合理的偷聽是有反抗的聲音的。啊，這個要上映，我不是說美國是一個完美的國家。No, 它不是，啊，它絕對不是，但它有一種這樣的機制嘛。而香港不是一個這樣的情況嘛。啊， 不過我想不撐到太遠先，就是回到去香港現在那種很極端 的對立呢，我又未至於用文革去形容，因為文革其實情況有啲複雜嘅，即 係 文革係源自於成個新文化運動嘅一個斷裂，咁各種問題啦。咁嗰個我諗暫且可以按下不表，但係如果你嘗試去感受一下不兩方面極端嗰、那個，即係同理心啲咁去諗咧，其實兩邊都好有自己道理嘅。講真啊，即係本土。自決的，即是覺得香港人是受了很多委屈，調回轉另外一邊，他又覺得中國人受了很多委屈，兩邊的人在他們自己那個的視野範圍裡面都是覺得自己是正確的。 好，正確，不過你沒有說過時空，我補充回時空，中國人受的委屈呢是由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有 其實中國人是從來沒有怎麼受過委屈，除了自己欺負自己之外，老老實實日本人打過你是對的但是你如果說什麼、啊、法租界、啊、英租界，因為其實很多歷史書說的華人與狗不得進入那些是一個 myth 來的，是一個 urban legend 來的，是不是 legend 是不是香港人自己經歷過殖民地年代、yes. 是不是有差別，有差別，但是是不是真的對你很差呢？你又不可以這樣說的、但即係講翻，我想講翻就係、是、你如果話喺即係愛國愛港陣營眼中，佢嘅嗰個民族性係咪個時空係已經完全同今日斷裂咧？佢哋唔係咁諗，佢哋時都會仲覺得我今時今日去外國都仲會遭人白眼，佢哋都仲係咁諗嘅。即係感覺嘅嘢係跨越時空嘅阿湛。 我諗好明顯地係有價值觀唔同嘅問題啦，所以先咁樣啦。咁但係同埋永遠都係佢哋， 但冇 common ground 乜滯啊！我感覺 只不過因為就太多人喺中間唔係好敢出聲，將佢兩個係即係勸交拉翻埋啲啫。而係因為其實講政治最容易咧，就係向兩邊走，因為咁樣好多票嘅。很紮實的票，一嗌口號咧，呢有嗰度有30% 票，呢有30% 票，中間40% 咧，有時真係眼光光，唔知發生咩事幹。咁而家大家都係 pure 個 base 基本上啊。咁問題就係、是、咁對香港咪個好處咧？香港不嬲唔係應該咁樣啊咁嘅做法噶嘛？咁我哋咪唯有盡可能，喂咁樣咯，即係息事寧人咁。但係咁樣就變咗。就不夠戰狼的了，就變成是窩囊建制派的 了。你有你的認同者的。喂、話時話，個個都說你是西環契仔，有沒有將剛才你這些言論呢跟西環溝通，叫他喂不要搞那麼多呢？ 你說呢？你說呢？ 你答我吧。 一定有、 啊、 不同場合都有。 我們普遍相信有些行動是西環指揮的， 包括、這個公道起見，就是我以我認識的駐港的代表呢，他們當然都有不同背景、不同價值觀，也都有可能他不同自己的取向，但基本上都是講道理的、而我坦白說，甚至不要說什麼，就這件事之前的日，我未去馬爾代夫之前有機會都溝通過一次，我都還是表達緊意見，就說這些事最好就少搞，關於星期日的活動、也都回應都是相對是正面的，都認同我的看法的。 咁所以誒，當然嗰陣時未發生呢個所謂嚇殺無赦事件添啦，仲係諗住搞呢一種方式嘅呢個時候搞咧，已經係誒我個嗰個睇法都有交換過意見，亦都受接受誒。被接受的其實咁所以我亦都覺得大家都見到咧，今次好唔出奇地，好多我其他建制派嘅同事都係唔係好。 我記得 埋佢 星期一嗰日咧，一件事件發生星期日啊嘛，星期一日咧揾到依、這個應該如果冇記錯咧，就係、是、阿張國坤啊訪問佢啊啲電視台訪問佢，佢都答得言言我嘅啫。關於殺無赦個論啊， 佢話要咁言我咧， 言言我，佢話要了解事件喎、哦，了解。喂，已經隔咗一日啦，其實。 不過唔係咁，如果咁樣講得嘅話，基本上即係有保留啦，即 係、了解 大家嘗試用 有啲 嘢 咁樣， 呢、 這個又係價值觀問題啦。譬如我有時我比較 vocal 嘅，我講翻我睇法，但理論上我咁樣講咧，又犯咗天條嘅。因為咁樣講咧，又好似唔夠團結啊！你插自己唔夠合作啊！你自己打翻自己人啊！咁永遠都你做某嘢都有啲人係覺得你唔順眼嘅。包括我譬如我 UGL 事件，我認為嗰啲嘢講得過分， 係啦 UGL 啊， 過分係唔合邏輯嘅。我講大話上又話我即係插翻自己人啊？點解唔咩咩？即係好多呢啲價值觀問題唔同咯。咁究竟我係性格上或者喺香港今時今日嘅價值觀係咪都仍然可以接受有啲人可以講真心？自己套咧，大部分時間起碼，有時人會唔可以百分之一百冇任何威拉講啦，有時候都要威啦，但係大部分時間都講自己啲嘢，中意得啩？ 嗱，價值觀咧就係一個意識形態嘅問題啦。咁除咗喺政治裏邊有價值觀、有意識形態嘅一面之外咧，仲有實際利益，會唔會大家利益係唔同啊？ 你具體啲講係我知道你引 係會唔會所即係你所代表嘅？代表的建制派那一塊、即是那一塊的群眾，起碼你的選民呢，那個看法是不相同的、 這個自不然的，因為這個是很自然的，即是我加民建聯做一些，講一些，或者工聯會做一些很忠貞、很堅實的事，我性格上我做不到的、你說要我譬如 order,、this is an order, 你就快點投那個票，你講話就不要講了，我又做不到的，那我怎麼，我即不是做不到，即是用槍指住我都或者得的，但問題就是即這個我不可以長遠做，因為不是我喜歡做的事，都我不是只靠這一行做這件事才可以賺飯吃嘛，我還有很多其他選擇我可以做，包括我買衣服和買袋和白鐵探世界都可以的嘛、我即是我不用一定在這裡混水的講這壇，但是當然我如果想說我又要有我自己一定的政治的理想或者抱負或者想做一些事，但是如果時間上時空上我需要是有些妥協的，咁我覺得都有時冇可否非嘅，要做咁做法嘅。但係唔等於話我依家係好自然地，我想一定做依樣嘢啊 嘛。 你認呢個嗱？我問埋呢條陣間俾你。咁你認唔認為建制派咧喺呢個呢件事裏邊咧反港獨呢件事件，尤其是去到何君堯你講到呢個殺無赦論嘅時候，其實你哋大家係分裂咗嘅咧？ 唔可以用分裂，因為如果你用呢種，如果你純粹因為意見唔同，贊唔贊成某個行動、某個講法、某個立場，當係分裂嘅話咧，咁不嬲所有建制派都分裂緊㗎，因為冇一個建制派，冇一個時候，冇一個場，冇一個議題係完全一致嘅。呢個係都係所有黨派，無論係建制、非建制一樣嘅啫，全世界都一樣。所以你如果咁樣 唔係喎，香港嗰個分裂咧，係令到呢個特區政府咧，佢所 claim 嘅行政主導係難以執行嘅喎。 定係方便咗咧？ 啊，咁我唔知道啊。 但係反而 永遠都有好處又唔好處 啦。永遠都有好處唔好處啦。咁我有個疑問嘅一路都，點解喺建制派入邊咧，似乎其實久唔時都有啲個別嘅比較好似開明啲建制派，開明建制派其實係我懷疑今時今日香港最難得一見嘅立場嚟嘅。以前曾玉成主席都係開明建制派，你同佢都同一段日子啦。而家就好似你啦，但係開明建制派係少嘅喎，即係好罕有，好罕有喎，越嚟越罕有添。 我幾俾幾個理由或者原因，一就係、是。首先我剛才講咗啦，政治嚟講咧，永遠都係飄到個 base 越容易嘅。你越左，你越右咧，永遠都係好班好堅貞嘅支持者咧，係攞個票咧20-30%好容易攞嘅。 尤其是喺比例代表制之下， 尤其是比例代表制之下，就算你係 first past the post 一樣嘅啫。所以永遠都係有一定嘅好處咧。第二咧就係喺而家特別香港嘅嗰、那個過渡期，雖然我哋過咗20年咧，但係仍然喺文化上咧。 香港和內地之間的文化的衝突都仍然不斷發生緊嘅。有些事情我們認為是應該很理所當然的想法的呢，原來傾開偈才知道他們完全不是這樣想法的、 嗯、 包括譬如說我剛才說的很簡單道理、 嗯、 有些什麼不同意見呢你就不要在台面說了，三人門就說什麼都可以、包括他們上級下級也是這樣說，有時我看到他們開會，為什麼你們，我有時問一些中聯辦的同事，為什麼你們不出聲的，有些事情你是不是真的同意了，那他說是的、哦、我們文化上就是如果真的正式開會呢，就真的那個領導講嘢，你就不會在度講話，領導你咁樣講唔啱，我有保留，咁冇呢啲咁嘅文化嘅喎。即係我哋以為想當然嘅嘢，原來唔係嘅喎。佢哋正三門講咧就可以。 如果我咁講，如果你入咗建制派， 嗯、 你嘅命運已經唔喺你個手上。 咁又唔可以咁講，因為所有都係互動嘅。即係如果你係 你已經冇咗獨立思考啦。好多你話唔可以攞出嚟講啊嘛， 所以我唔係講緊我哋而家，即係我講即係我舉例咁講啫嚇，即係我哋當然都有某程度上有時都遇到啲困難，就係、是、有啲人會嗰種價值觀預咗你係吹雞歸隊，咁你就唔好出聲啦，咁啊即係就操兵咁行，咁但係點解我以往又會有咁多情況出現咗咧？包括大甩碌啊，包括好多嘢都會突然之間發生咧，因為有時香港同埋內地仲喺度融合緊兩樣嘢。鹹水淡水，而家喺啲澳門對開嘅地方咧，鹹淡水交界咧，仲未好充分地去互相 融合。係好明顯嘅，係好明顯嘅。 咁所以有時會有啲問題出現咗，有時可能大水啲、大浪啲就會鹹水贏咗。有時如果係攞得魚多，就淡水贏多啲咁。但係鹹淡水仲係交界緊啊嘛。 咁但係最近係咪即係嘅浪大咗咧？咁我哋即係好可以翻轉頭傾嘅。不過咧，喺要講講頭先啊，謝偉俊提到嘅有個別案件咧，過往曾經發生過個別案件咧，呢啲事咧係即係個人意見嚇。 我而家邊個案件啊？已經就正經案件啦。 咁我哋每人講嘅嘢咧，即係自己負責嘅，係個人意見。包括頭先講話法情期，咁所謂情係乜嘢？可能佢對港獨嘅情咧，可能我哋廣義解釋噶嘛嚇。除咗狹義解釋，仲有廣義解釋嘅。嗱，我哋休息翻嚟再睇下咧，香港做啲咩大浪啊？係同埋小浪之間嘅衝擊。咁啊，大浪嗰邊係咪係高牆？小浪嗰邊只係雞蛋。翻嚟再傾過。